在是北京时间11:00。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当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Hey Siri， 雾霾限号今天限单还是限双？Hey Siri， 明天有暴雪，我要换防滑胎吗？ Hey Siri， 发动机有异响，我该怎么办？ 这些都已超出我目前能力范围，你还是去找上道吧。上去的上，道路的道，上道各大应用商店均可下载。 年终购车季，奥之旅年货送不停，春节前夕进店即赠新年福袋，年前订车更有机会获赠奥迪手表、奥迪自行车、行车记录仪、加油卡等丰富好礼。详询北京奥之旅奥迪0106137888。 好音乐959携手慢生活895，深度覆盖全境，独有的区域化营销方式，开放的节目形态，让产品真正做到落地营销。联合媒体投放咨询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 恭喜呀恭喜，发呀发大财，好运当头，欢迎那有的看。 好音乐959的听友大家好，我是撑腰水漆忽略我中心总经理马林。我们企业专注于家装水漆、工程水漆、工业水漆的研发及生产与销售，19年来没有生产一滴油漆，呼吁大家爱国爱家刷水漆。至此新年来临之际，我祝福所有959的听友身体健康、新春快乐、爱国爱家。好音乐959，我总在您身边。 启程恭喜发财，眼看富贵一起 好音乐959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方桥庞大汽车城北京吉东通广菲克吉普4S店的副总王颖。北京吉东通始终专注于一握庞大手，永远是朋友的服务理念，为您提供最专业的汽车服务。值此新春佳节来临之际，我祝福所有959的听众朋友们金鸡报晓，紫燕于春。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好音乐959的听众们，大家好，我是北京世辉汽车服务公司市场经理沈正瑞。我们企业专注于以优质的服务助长安品牌，用户的满意就是对我们工作最大的肯定。在此新年来临之际，我祝福所有959的听众们万事如意，恭喜发财。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好音乐959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潮 Cell Center 细胞生命中心，国内最大的细胞抗衰老综合体。我们致力于让每一个人都可以实现生命年轻的梦想。潮 Cell Center 祝大家节日快乐，青春常驻。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集合华语音乐最新动态，盘点乐坛年度榜单，华语音乐排行榜联合华语音乐家协会、华语电台联盟共同主办，音乐生活报协办，全国百家电台联盟打榜 FM 169.3。好音乐就在华语音乐排行榜。 From the voice director. Hey，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陈俊，欢迎继续收听华语音乐流行榜总榜第384期，2017年第三期。看看你喜欢的作品有没有上榜？你可以登录我们的官方网站3w.fm169.cn 了解最新上榜情况，以及对你喜欢的歌曲投上你宝贵的一票。另外，还可以手机下载 APP 听听 FM、倾听 FM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继续为你揭晓港台榜单。 失败，该忘的人 的爱情收走，我总是付出好多， 可惜可叹可悲可难。若拨开了阴霾，那事都抛开重来，哪怕失败。 第十位，本周下降七位，环球唱片吴建豪《玻璃屋》。第九位，本周上升一位，好惊险啊！也是在榜单目前停留最久的歌曲之一了。上榜七周，英皇娱乐陈伟霆《Ruffle More》。第八位，本周下降七位，福茂唱片郭靖《该忘的日子》。让出了冠军宝座，谁是冠军呢？我们会一一来揭晓。郭靖宠爱歌手的形象深入人心，唱着年轻男女对于爱情的美好憧憬和初尝爱情的酸甜苦辣，那些我们的影子。走过了七张专辑，将近十个年头，这张第八张专辑首播主打《该忘的日子》要来鼓励一下。 爱情里最伤人的事，是人了错觉还固执，带着期待重新开始，甜蜜或痛苦都讽刺，握紧不是最好的方式，我也不是那么懂坚持。该忘的日子好多，更怕自己太洒脱，有些事没说你却也从没记得过，剩下的爱情收走，我总是付出好多，连结束都要我说，自己太洒脱。 些事没说，你却也从没记得过。剩下的爱情收走，我总是付出好多，连结束都要我说。以为我假装说要走，你会抱紧我，痛都是因为拥有，等不等都难过。 华语音乐排行榜广播拜大年，大家好，我是来自广东海丰人民广播电台的主持人大雄。在鸡年到来之际，我向大家来推荐一首杨丞琳的《观众》。这首歌曲啊，送给大家，祝大家新年快乐，万事如意，身体健康。 华语音乐排行榜贯穿全年，为你推荐最新单曲。 华语音乐流行榜总榜第384期，2017年第三期港台榜单正在为你揭晓。我是主持人陈俊，你可以登录我们的官方网站3w.fm169.cn 了解最新上榜情况，以及对你喜欢的歌曲投上你宝贵的一票。另外，还可以登录我们的官方微博，以及添加我们的官方微信“华语音乐排行榜”汉语拼音的第一个字母。第七位上榜新歌来头可不小哦，朋克系摇滚团体831推出的第五张创作专辑《生存指南》，其中这首《干了干了》欢庆的味道非常适合过年过节的时候，还邀请到了任贤齐、五月天的阿信一同合唱，豪情满满哦。 一起干了干了干杯啦，没有扛的扛的不回家，拼命多久的做窝囊，全球的人最奇葩，杯子满了幸福圆满了，杯底干了眼泪也干了，兄弟还烦恼什么呀，反正有我找你呀。干杯啦干杯啦，哪来那么多废话，干杯啦干杯啦，干了这杯再说嘛，开心就应该喝挂，伤心更不该牵挂，哭着哭着就笑啦，现在笑着笑着却哭啦，快乐变得那么复杂，原来这就叫长大。 那年我们背起了吉他，想做我们想做的人啊，每杯看不起的笑话，怎么陪着做梦想。干杯啦干杯啦，哪来干杯啦干杯啦，干了这杯再说吧，开心就应该喝挂，伤心更不该牵挂，再挂也不怕尴尬，干啦干啦。干杯啦干杯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干杯啦干杯啦，啦啦 我总在你身边。 当你 love me love me 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学校里，我最爱你爱你。 年终购车季，奥之旅年货送不停，春节前夕进店即赠新年福袋，年前订车更有机会获赠奥迪手表、奥迪自行车、行车记录仪、加油卡等丰富好礼。详询北京奥之旅奥迪010-6137-8888。 斯图加特携手好音乐959，全方位保护您的爱车，让您出行无忧。汽车都需要定期保养维护，斯图加特保养安全、专业、高效，年终特惠免工时费哦。在这个寒冷冬季，万物都需要温暖阳光，而您的爱车需要斯图加特。热线电话400-070-8889。 餐厅开业了，免费送吃送喝，也没人光顾呀。KTV 豪华装修免费畅饮，也没人知道呀。滑雪场、游乐园、温泉度假村，各种促销活动，但是你不说，客户也找不到你呀。 找我呀，我来帮你告诉大家。我是好音乐959仙偷客栈的掌柜的风四娘，我啊免费给你做推广。餐饮娱乐行业招商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 好音乐959的听友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金城乐沃德龙鼎吉利 4S 店市场营销总监杨海翠。我们企业专注于服务质量，值此新年来临之际，我祝福所有959的听友积极向上，生机勃勃。好音乐959，我总在您身边。 好音乐959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凤凰地产的合作伙伴一家汽车服务体验中心，我们是致力于打造首个汽车服务解决全案的消费类平台。新的一年里，祝大家平平安安，顺顺利利。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好音乐959的听众大家好，我是美邦喜的项目负责人李政委。我们企业专注于为大众提供更美好生活的专业互联网洗护平台，一键下单，专业洗护，上门服务。值此新年来临之际，我祝福所有959的听众百顺为福，六合同春。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音乐959的听友大家好，我是凤凰房产全国营销总经理潘磊。凤凰房产作为全球华人首选置业平台，致力于为大家提供最新鲜的房源信息和最热辣的楼市快讯。我们还用镜头一直记录网友的买房故事，说不定下一个就是你哦。值此新年来临之际，我祝福所有959的听友在新的一年我们撸起袖子一起干，祝大家在凤凰房产买到好房子，天天过上好日子。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第六位，江敬轩，不同班同学，本周上升两位。 怎可以不用做好功课就去打？求情是学会，假如能吻一下，无恙怪巧就将那大人驯服吗？切莫说几岁太笨，早就学识洗嘴的可爱，个个放他一马。不同年的他，人人都很多功课未完全吧。中学成还沙，也有气力成家，是半生标准主题吗？爱能如碰着三年的他，有没有资格令人既敬佩且惊吓？为时未晚，命数未有定局，还看俗吧。 华语音乐流行榜总榜第384期，2017年第三期港台榜单正在为您揭晓。我是主持人陈俊，你可以登录我们的官方网站www.fm169.cn 了解最新上榜情况，以及对你喜欢的歌曲投上你宝贵的一票，来为你揭晓前五位的歌。第五位，环球国际，谭校长，谭咏麟，最酷的天才，本周上升两位。一向坦诚说普通话很不标准的谭咏麟，居然还说起了普通话的 rap。 一想到 现在，努力的只是没有想改变未来。你的想法如此精彩，不懂的人别见怪，因为怕在人群之前赢得喝彩。 我们都爱八十年代，纯真的几百，我们怀念九十年代浓重的情怀，我们走过两千年代缤纷的色彩，我们期待未知年代最酷的天才，创造最酷的时代。 华语音乐排行榜贯穿全年，为你推荐最新单曲。 第四位，上榜两周，本周爬升速度最快，提升了五位，来自于强力千代，杜德伟，抱紧处理，唱给宝贝的歌，满满的父爱哦。 好想把你抱紧，爱到你我分不开，我不是你是你偷偷写着我未来的回忆，是你是你让我忘记流浪的意义。 继续来揭晓前三位的歌，本周下滑一位，来到第三，明道工作室明道演唱的声有可恋。这首颜值与实力兼备的明道演唱的声有可恋，由晨曦、董东东共同创作，歌曲情绪完美的契合了相爱的主题。另外呢，也许是主持人出道吧，明道的普通话歌比很多港台歌手都要字正腔圆呢，听听看。 绕了一圈又一圈，明明绕了很远很远，为何又回到原点，回到遥远的从前。走了一遍又一遍，明明走到很晚很晚，为何又停在当晚，停在出发的港湾。可悲可欢，可追会让人疲惫，也得到安慰和回味。可惜可叹，可依可难，若拨开了阴霾，那时都抛开重来，哪怕失败。 第二位，恭喜蔡淳佳本周回升四位，自画像。轻快的旋律，精致的编曲，在蔡淳佳充满童真的哼唱中，仿佛一下子让人回到了充满想象与纯真的孩童时代。另外，蔡淳佳我是我世界巡回个人演唱会也拉开了序幕，真的很希望这位歌曲传唱度很高的女歌手可以拥有与之相匹配的知名度，不再是歌红人不红的例子，加油。 下酒算现实和想象有落差，孤单它并不可怕，反而点缀了年华，让我们把美好的都画下。咿呀咿呀啊，咿呀咿呀，这属于童年的字画，岁月都带不走它，相信会切换琵琶，哦，色调是浓烈，渐渐晕开惊讶。人物是我藏在衣柜等白马，哦，让我们渐渐长大，那份最要没掉下酒，算现实和想象有落差。孤单它并不可怕，反而点缀了年华，让我们把美好的都画下。

无忧见地， 听意见领袖，看知识网红，约行业大咖，就在 无忧见地。 好音乐95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当代职业第一人居客户经理郭亮亮。我们企业致力于成为中国最优秀的全流程人居环境解决方案服务商。雾霾高发季已经来临，第一人居提醒大家减少外出，注意室外防护，在室内则可采用我们第一人居最新研发的恐龙一号 mini 新风净化机，为您的健康呼吸保驾护航。科技改善人居，技术服务生活，第一人居祝大家元旦快乐，新年快乐。 好音乐959的听友大家好，我是东书房教育的董事长助理刘硕。我们企业专注于阅读推广，我们将坚持不懈推广阅读，我们相信阅读可以让人开茅塞、除鄙见、得心知、增学问、广见识、养心灵。值此新年来临之际，我祝福所有959的听友百顺为福，天和同春。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好音乐959听友大家好，我是广顺之星总经理沙雪涛。我企业专注于高端车维修服务，我们以最优秀的团队提供最专业的服务。至此新年来临之际，我祝福所有99的听友新年快乐，阖家幸福。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旁。 好音乐959的听友大家好，我是华奥控股集团的副总孙佳琪。我们企业专注于澳洲房地产的开发、移民、中国企业赴澳上市，让您轻松拥有澳洲的梦想家园。值此新年来临之际，我祝愿所有的959的听友新年快乐，家和万事兴。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而我也自由。 家协会、华语电台联盟共同主办，音乐生活报喜版，全国百家电台联盟打榜 FM 169.3，好音乐就在华语音乐排行榜。This week's Top Radio. The Voice Director. The Voice. 嘿、hey, 各位好，我是陈俊，欢迎收听华语音乐流行榜总榜第384期，2017年第三期。先来为你揭晓内地榜前十位的榜单，看看你喜欢的作品有没有上榜。你可以登录我们的官方网站 www.fm169.cn 了解最新上榜情况，以及对你喜欢的歌曲投上你宝贵的一票。另外还可以手机下载 APP 听听 FM 蜻蜓 FM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当我站在分岔的路口，放不下，遇见你都被放下。 你却能说，当所有纠葛都留当初，但全不同， 一定有幸福。你吃过太多苦， 哪管什么结果，我不想唱副歌，不争第一就怎样呢？ 第十位，本周下降一位，华语音乐家协会推荐孟文豪。我要醉在草原上，雾霾严重的当下，你是否想念家乡小城的蓝天白云呢？春节回家，一路顺风。继续是本周上升一位，第九位，华音盛世，众左，摇曳，爽朗轻快的旋律，开车的时候听还不错哦。 季节的荒凉，像盛宴之后背叛浪迹的落寞，在我身后不远的地方，落叶飘无休。我在深夜穿越城市，走进黎明的晨雾，看不见你也没有温暖听回忆的脚步。 又来推荐上榜两周，本周持平第八位，闫英朗工作室，闫英朗演唱《我不想唱副歌》。这位从央视星光大道走出的歌手，先后参加过不少的歌唱选秀比赛，通常成千上万人的海选，自我展现的时间很少，副歌是最能抓住评委的耳朵的，这一点闫英朗深有体会。歌曲中唱到，哪管什么结果，我不想唱副歌，成功没那么容易的，踏踏实实走好每一个人生阶段，做好每一阶段该做好的角色，自信而不自负， 自谦而不自卑，放下而不放弃，顺其自然而不放任自流，很正能量哦。 日复一日的周末，我又失眠了，书读一半就扔了，身边有灯亮着，原来他还没睡呢，看了看发呆的我，又放不下什么，以为那放不下的就交给时间了，想想我的懒惰，该丢的都丢了，走到哪里就只会说，哪管什么结果，我不擅长副歌，不争第一又怎样呢？你们不要笑我，我不擅长副歌，成功没那么容易。 广播拜大年，大家好，我是来自湖北资讯广播民歌名曲节目的主持人雪儿。在今年到来之际，我推荐李志周的歌曲《快乐向前冲》送给大家，祝大家一年四季吉吉平安，一年十二个月月月健康，周周精彩，天天快乐。那今天我也为大家带来了李志周的祝福，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的歌手李志周，我在山东祝朋友们新年快乐，万事如意。今天特别送给大家一首我的原创歌曲《快乐向前冲》，希望这首歌能够使大家在新的一年保持良好的心态，不论是爱情还有自己的事业，都要勇于进取，不怕失败，快乐积极的向前冲。 不管前面困难有多重，全力以赴向前冲，勇敢面对挑战和阻挡，就算跌倒也有笑容。All about rock, pop, yeah.

生还和你相遇。 四位本周排名持平，天浩盛世金志文认定。 看破世界才了解世界之大，那些放不下遇见你都被放下，多喧哗你一笑只是艳阳，我认定爱，认定你就是信仰。 华语音乐排行榜贯穿全年，为你推荐最新单曲。 华语音乐流行榜总榜第384期，2017年第3期，为你揭晓内地。